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苦况，张居正的一生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会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呢，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了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在看到那些倒闭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啊，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门来。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儿。作为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啊，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呢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啊，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啊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啊，鱼肉着蜀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啊，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汉。哦，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了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时，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 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啊，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着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啊，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啊，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张居正呢，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啊，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的阴晦，十分的邪恶啊，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呢，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在那年头啊，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啊。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呢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石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黑夜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呢，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做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公开和徐阶交头尖儿。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并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 虽然没有身交，却经常走动。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啊。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呢是个超级的牛人，在他身上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呢，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啊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啊。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边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啊，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石来董传错、张冲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很慢。嘉靖26年的进士，一转眼都10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的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对此呢，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的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当2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嘉靖39年，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监管国子监司业。右春坊右中允啊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呢无足轻重，也不起眼儿，但事实啊绝非如此。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现在明白了吧？成为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为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啊，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况且呢，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易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算盘精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服不行啊。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呢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的没了谱。嘉靖39年呢，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呢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啊，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啊。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照这个势头看呢，即使要去扎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这一切啊，张居正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得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 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43年，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御德，右御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4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御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检官。裕王跟胥皆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那么就这样呢，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检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的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世丹，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胥皆本打算让这个张居正呢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呀。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但当胥皆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他惊奇地发现呢，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高拱这个人呢，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啊。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呢，很少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还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呢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啊。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呢？我告诉你啊，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啊，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谁呢？就是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那么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啊，胥皆都要靠边站。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璞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郭璞是他的同乡兼战友，这就不必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书大外。这书大是谁呀？张居正字书大，进位无能之辈。刚到国子监的时候啊，高拱对自己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啊，这要换了个人呐，估计早就闹起来了。然而张居正呢，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啊，对他刮目相看。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老毛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啊，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遗憾的是啊，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有一个叫胡英家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他的本意呢，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的实在太好，没过几天呢，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这下胡英家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完了完了啊，这个胡英家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呢对此事啊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无奈之下，胡英家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很快他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其次呢，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最后，这个高拱曾把自己西院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这三个情况看上去啊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英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我曾整理过明代这个言官的奏书，看过了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啊。但要论阴险毒辣之罪，那还要算是胡英家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啊。臣立科给事中胡英家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深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这个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呀，这意思就是把那值班房里的东西他都拿回家去了啊。毒啊，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啊，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建议立太子就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那么按照嘉靖的性格呢，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既是高拱毙命之时啊。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英家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啊还能得到他的赏识。顺便提一下，这个胡英家是徐阶的老乡，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英家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此时啊，的嘉靖同志呢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见阎王那里报道，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英家的弹章呢？ 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当高拱看完这份奏书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啊，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府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来郭璞商量反击的对策。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英家，徐首府恨不得去撞南墙啊。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嘉靖死了。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哎，那才叫怪事儿啊。要知道啊，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呢投入到了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啊。这个据分析啊，其主要成分包括金、银、汞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这个嘉靖是个好同志啊，就这么些玩意儿他一吃就是40年呢，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能坚强地活到60岁，奇迹，哎哎，真是奇迹呀。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啊，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40多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说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嘉靖是个聪明人，16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道，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呢。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嘉靖很自私啊，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力，而为了享受，他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呢才能稳固。为了享受，他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总之啊，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太上大路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正英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哎，不过如此啊，所以对他的死也只能用一个字可形容，该。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啊，第一个接到死讯的是徐阶。当然呢，你要指望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他立刻下达了命令，把张居正叫来。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呢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12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知可否。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但他还是激动的，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要写一道一招，我来你，你来写。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在明代啊，这个皇帝活着的时候啊，可能发布过无数的文件， 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啊，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愿，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啊，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你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遗诏在手，天下在握。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得意。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20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家境，痛斥了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啊，举国欢腾，很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凭借着这封遗诏，徐阶的威望呢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下去了。但此招最高明之处却并不在此。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璞、李春芳都不知道，通通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璞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不久，高拱得知啊，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什么级别啊？凭什么你依照？他大吃一惊啊，有怒不可，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呢，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啊。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那么这个犯人的名字叫做海瑞。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呢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像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呢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的人吃一顿，将来呢也好有个照应。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呢。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道。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怎么的，心理压力太大呀。可要搁在海瑞身上，那就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啊，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舔。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啊？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着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眼，然后突然放声大哭，哭的是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气儿，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再吐上顿，最后是黄胆水。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事儿，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是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哎，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而对于这个海瑞这一表现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呢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他这是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记得我小时候啊，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吧。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我个人觉得呀，哎，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在封建时代呀，就做封建时代的事儿，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本分，本分而已。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的所料，海瑞啊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呢，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呢也包括湖广蕲州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啊，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到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那本书。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度